我倾听全世界，全世界却倾听你，一朵一朵，一袖一袖的曾经。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爱都活过，我始终没说，不曾将你附和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，把全盛的我都活过，紧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是我，请往前走，不必回头，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。 浪费，错过的梦要靠自己追，从前前记得。 点巧克力酱，想来杯一碗，有点小忧伤，买一台冰箱，来心碎歌唱，听雷哟雷哟哟，蛋糕不发胖，来加减脂肪，想瘦身漂亮，多吃棒棒糖。 被罪恶凌入死亡里，可

间可言，如果拒绝一条路与一条路重叠，那么再无只是自顾自演的伤缺。你去我 成了

开地狱的大门，不请自来谈语音，无常路上来明前，是谁使出黄泉 也不错， 没问题，活力音乐早餐，填饱你的耳朵，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。 少一些，太有 去的存在。 愿你看到。 的动作不会去干扰你。

的迂回，我们对错无言，紧盯着指尖，口中失去语言，是因为爱犯了罪。顺着这视线回顾了从前，一边擦亮谎言，我有意徘徊，流着空虚的泪，只是爱有什么罪，而我是黑鸟，守在夜里寂寞的人才看得到。